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在喝一杯咖啡的同时还可以免费办公，结识同行，进行头脑风暴，更有可能得到投资方的青睐。近日，蜜蜂咖啡在北京亦庄亦城国际中心 A 座一层正式开业，伴随着优雅的音乐，一首塞缪尔·乌尔曼的诗歌《年轻》拉开了当天活动的序幕。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 春暖花开，小区里圈地种菜的现象又多了起来，但是这种私家小菜园并不美观，侵占公共绿地的行为让大多数居民反感。4月6号，大兴区御花园二里物业公司开展了清除小区菜地的行动。早上9点，物业公司经理王雪芬和7名工作人员来到小区里面，带着铁锹开始清除一片一片的小菜地。每到一家，工作人员都会先去敲门与居民确认，大多数居民都很配合，同意铲平菜地，有的居民还帮助物业工作人员一起干活。当天共清除菜地7处，大约95平米。 4月4号上午10点左右，一居民抱着一只不知名的鸟来到双河北里社区居委会，说是在狗嘴里救下了这只可怜的鸟。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给相关部门说明事情的经过。下午1点40分左右，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来到居委会，带走了这只受伤的小鸟。据工作人员说，此鸟名字叫雏鸡，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新。本台消息，在喝一杯咖啡的同时还可以免费办公，结识同行，进行头脑风暴，更有可能得到投资方的青睐。近日，蜜蜂咖啡在北京亦庄亦城国际中心 A 座一层正式开业，伴随着优雅的音乐，一首塞缪尔·乌尔曼的诗歌《年轻》拉开了当天活动的序幕。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在蜜蜂咖啡，创业者点一杯咖啡就可以享用一天的免费开放式办公环境，并且通过蜜蜂咖啡，投资人和创业者可以进行无缝对接，实现资金和资源的快速匹配，既为创业者提供了企业辅导帮助，又为投资人提供了多元化的项目资源库。 目前签约蜜蜂咖啡的创业导师超过30位，阵容丰富多元，包括高校教授、创投基金负责人、企业主、高管等。各位导师非常注重理论指导与市场实践相结合，为创业者提供最接地气儿的一站式创业服务。据了解，蜜蜂咖啡作为京津冀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引进的服务机构，致力于构建一个集创业咖啡、创新孵化、投资基金等核心业务的创新性商务交流平台。未来，蜜蜂咖啡将打造读书会、创业沙龙、企业家分享会、投资路演等系列活动，聚集创业者、企业大咖、投资机构、服务商等资源，让大家在这里遇见，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合作。 本台消息， 赏万亩梨花，摘有机草莓，品特色美食，工业科普游。大兴区春季旅游新项目日前正式发布，包括十条旅游精品路线在内的130项旅游产品，拉开了大兴区春季旅游的序幕。作为大兴区春季旅游的特色，梨花节已经启动。记者在庞各庄镇的梨花园里看到，万亩梨树上或者含苞待放，或者迎风盛放。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下，游客们在梨树间举起手机拍照。据了解，接下来这里还将举行梨花庙会、彩虹跑、稻草人文化节、梨园徒步、约定金秋、养生讲堂等系列活动。届时，游客不仅可以到梨园赏花，还可以到绿星农场欣赏民俗巨型稻草人，或是邮寄一枚梨花节明信片，在梨园中享受拥抱春天的美好心情。 大兴区旅游委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今年的旅游产品更注重休闲和科普，例如增加了情景剧因素，也欢迎市民在这里住宿，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瓜果生长的变化。此外，东城旅游委与大兴旅游委、建国门街道与庞各庄镇人民政府分别签署了旅游互惠协议，双方将在门票优惠、旅游推介等方面开展合作。区旅游委有关负责人说道，前几天我们已经把春季旅游的门票优惠券送到了东城区的社区居民手中。东城区文化特色鲜明，大兴区是以京郊农家游为主，接下来将继续在旅游产品推介上开展合作。 本台消息，春暖花开，小区里圈地种菜的现象又多了起来，但是这种私家小菜园并不美观，侵占公共绿地的行为让大多数居民反感。4月6号，大兴区御花园2里物业公司开展了清除小区菜地的行动。早上9点，物业公司经理王雪芬和7名工作人员来到小区里面，带着铁锹开始清除一片一片的小菜地。每到一家，工作人员都会先去敲门与居民确认，大多数居民都很配合，同意铲平菜地，有的居民还帮助物业工作人员一起干活。当天共清除菜地7处，大约95平米。 王雪芬说，3月29号，我们已经在小区贴出了温馨提示，提醒居民尽快自行拔除私自种植的蔬菜，否则物业公司将统一清理。每年春天，御花园2里物业公司都会做这项工作，提前宣传，对侵占绿地的行为进行制止。拔的葱给您放墙边了，回头咱不种菜，种花种树好不好？每到一家，物业工作人员都会这样与居民沟通，介绍物业公司下一步工作计划。当天，物业公司将菜地清除之后，已让绿化工人在清理的绿地上撒上花籽。不久之后，小区菜地就会变回小区花园了。 本台消息，4月4号上午10点左右，一位居民抱着一只不知名的鸟来到双河北里社区居委会，说是在狗嘴里救下了这只可怜的鸟。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给相关部门说明事情的经过。下午1点40分左右，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来到居委会，带走了这只受伤的小鸟。据工作人员说，这种鸟的名字叫雏鸡，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 森林公安工作人员介绍，动物家族是自然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却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地捕杀动物来换取钱财，导致很多动物越来越少，甚至濒临绝种。近年来，国家对于伤害国家珍稀动物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珍稀动物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本台消息，4月4号，观音寺街道土地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团河劳教所苗圃地里一辆铲车正在非法倾倒垃圾，巡查员立即上前制止，并将情况报告城管及团河派出所。目前车辆已由城管暂扣，涉案人员交由团河派出所处置。连日来，观音寺街道相关部门包社区干部和各类巡查人员停止休息，由主要领导带队，通过对辖区加大清查力度与频次，对企业进行不间断检查，对不作为和慢作为的企业依法依规讲清政策，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做到监管无死角无盲点，动员群众共同参与环保工作。 形成人人维护辖区环境、共建幸福观音寺的合力。 本台消息，4月5号，大兴一小组织全体师生观看了打击乐音乐剧《寻找最后一滴水》。音乐剧讲述了女孩桃子偶然穿越到未来世界，面对生态破坏后的荒凉景象，决定寻找水源去救活濒临干渴死亡的树木和仙人掌。这个音乐剧以鲜明的打击乐为艺术表现形式，结合儿童音乐剧的表演特色，使舞台感浓郁的打击乐演奏充满了趣味盎然的故事性，让观众在欣赏故事、体验打击乐魅力的同时，认识到节约用水、垃圾回收等环保理念的社会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本就有盗窃前科的石某出狱后不思悔改，游手好闲。他听说有人利用干扰器盗窃车内财物来钱快而且安全，就花费800元入手一套设备，找个停车场做实验，非法获利10000元。近日大兴警方精确出击，将石某抓获，及时为被盗车主挽回了经济损失。3月13号，西红门派出所接到事主柳先生报警。3月8号，停放在汇聚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的车内财物被盗，价值10000多元。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了解情况。由于案发时间与报警时间间隔较长，民警根本无法勘查第一现场。通过事主的描述，民警勘查了被盗车辆，发现后备箱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撬砸的迹象。经验丰富的民警立即察觉到，一定有人利用汽车干扰器实施盗窃行为。 通过调取车位周边监控录像，逐步验证了民警的猜测。民警发现，当事主锁车离开后不久，有一男子迅速钻入事主车内，打开后备箱，鬼鬼祟祟地将车内财物搬走。民警按照时间推算，调取周边多部监控录像，还原男子逃跑路线，最终在车库出口发现这名男子驾驶一辆白色30越野车逃离现场。民警及时调取了车辆信息，却发现车牌是伪造的，案件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民警再次反复查看监控录像，通过对嫌疑人作案手法的深入分析，经验告诉民警，这个人极有可能故地重游再次作案，随即部署商场保安人员开展严密布控，并将印有男子体貌特征的车牌信息的图片分发给保安人员。3月27号，当这名男子再次驾驶白色30牌越野车到停车场内准备作案时，被商场保安人员第一时间发现。民警接到通报后，立即采取抓捕行动，在停车场内将男子抓获。民警当场在他驾驶的车辆内查获伪造车牌2副、电子干扰器2个。 经过询问，男子主动交代了案情。原来他曾经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出狱后他听说利用干扰器盗窃车内财物不容易被人发现，于是专门从网上花了800元买了一套设备，想来汇聚停车场大显身手，不想刚作案一次就被民警抓获。目前石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在此，大兴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在停车场或沿街临时停放车辆时，一定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锁车后伸手轻拉车门把手，检查车门是否落锁成功，同时切勿将贵重物品临时存放在车内，更不要将装有贵重物品的包裹放置车内容易发现的位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荣誉背后是对社区的热爱。展明哲是中心花园社区的一位居民，他是一名退休的党员，是楼门长，是居民代表，还是服务社区的一名志愿者。邻居们和社区工作人员都愿称他为展老师。今年69岁的展明哲，自社区居委会2010年成立之时，就报名参加了社区治安巡逻志愿者队伍。每次社区有治安巡逻的需要，他都会将家中的孙子孙女交给老伴儿照看，全身心地投入到社区治安巡逻活动中来。除夕夜、春节等重要的节日， 都能看到展明哲带着袖标参加巡逻的身影。之前的两大安保期间，正赶上是学生放暑假，许多日常活跃的志愿者都带着孩子回老家了，参加巡逻的人员一下子少了一半。展明哲知道之后，就动员自己所在的社区文艺团队的队员们都加入到治安巡逻的行列，弥补了志愿者人数不足，维护了社区的平安。 展明哲还是社区里的一名文艺骨干，每年的社区春节联欢会都能在舞台上看到他表演的节目。2011年，在展明哲的努力推动下，中心花园韵之声合唱队成立了。合唱队的起步较低，很多队员都不识简谱，唱歌跑调，甚至有的队员对音乐的认知为零，带领这样一支队伍有很大的困难。作为合唱队的队长，针对这种基本情况，展明哲制定了学习规划并建立考勤制度。为了让大家能够尽快掌握最基础的乐理知识，展老师在初级阶段教大家学唱了几首口诀歌。通过这几首简单易学、朗朗上口的口诀歌，使大家对唱歌的姿势、发声、简谱有了初步的认识。为了表达对社区的热爱，2016年，展老师改编创作了一首《中心花园之歌》。这首歌歌颂了像家一样健康、美丽、温暖、和谐的社区，表达了居民对社区的热爱。 展明哲作为一名退休党员，从社区的4点半课堂开班起就担任志愿者，每个星期都有那么一两天要把做饭的责任交给丈夫，自己到社区的活动室里看护小朋友的安全。无论是作为党员、作为志愿者，还是作为社区居民，展明哲都在积极地为社区服务。也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像展老师一样为社区服务的志愿者，中心花园社区才变得越来越温馨，越来越美丽。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制的新闻专稿：对动物有小爱，对保护野生动物有大爱。即野生动物科普专家宋苑。 这带菊 哇，真好玩耶！ 就是它， 带菊 刚才这哪？你看，这个就是野生的小鸟，这就是春天会来的。 在一个鸟语花香的日子，本台记者靳时萌走进了北京市麋鹿苑，采访了这里的科普部部长宋苑。2007年，宋苑在新西兰梅西大学动物行为学研究生毕业，至今从事动物保护宣传普及工作已经有10年了。从当初一个只是单纯喜欢猫猫狗狗的小女孩，到现在的野生动物科普专家，这样的成长过程也是宋苑对动物、对自然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过程。 您当时选择这个动物学，您的家人朋友都理解吗？ 不是很理解，基本上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脑子进水的行为。 学这个动物学肯定都是在野外的时候比较多， 对， 说和动物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在学习的时候，或者说您在工作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说危险没有？ 可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是跟野生动物打交道，但是至今没有碰上过这个过于危险的这种环境。我硕士论文是写猫科动物的，当时我在北京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以及东北虎林园全都实习过，算是近距离接触过老虎吧。 嗯， 没觉得有什么太危险的，因为不管是在哪儿实习，首先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嗯， 而且这三个地方对于就是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游客，它对于人的这个安全也是放在第一位的。哪怕我是跟着工作人员的这个巡逻车进去看这个老虎的情况，包括东北虎林园还有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那也都是人坐在笼子车里，然后老虎在外面，老虎也伤害不到我，我也接触不到它，所以说我还真没碰上过什么特别危险的情况。 您学的是这个动物学，会和动物有一些交流，学习的时候会有一些接触吗？ 学习的时候我是要观察动物行为，我是要保持绝对的安静，不能去骚扰它们。 哎，那能不能说说您观察动物行为怎么观察呀？会不会很冷啊？这些都 会很冷， 会很热， 也会很热 啊。 观察动物行为的时候，就是你要把自己当成一块布景板，然后往那儿一放，然后你什么都不做，就 看着动物在你面前很自如的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人他毕竟和动物的气温是不一样的呀。 您是指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存在是吗？ 对呀、 是这样，每次啊动物对一个人他是有一个感知的，当你刚刚站到那儿或者刚刚坐到那儿的时候呢，动物会对你有一个警觉感。 嗯， 但是也就是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呢，就是不同的动物而言，当时我观察的是家猫，他们可能第一个可能跟后来跟我混熟了，就时间就会更短一些，他就首先他会发现说这个人对我没有威胁，这个人做的所有的事情呢他就是坐在那儿拿个本儿跟那儿记录，他什么都别的事儿都没有干，他们就把你忽视了， 不伤害他们也不会讨好他们，对不对？ 对，我不能去干扰他们的任何行为，我只能坐在那儿看他们。 那他们怎么和你最后还有一些感情呢，或者说怎么混熟了呢？ 这只能说是他们习惯于我的存在了。就像是你家里新买了一台电视，刚买回来的时候你每天看他们都觉得说哇这电视真大呀，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你觉得他在屋子里也没有那么占地了，他无非就是一台电视。对，我对他们来说就是那台电视。 你们都有什么课程啊，就是和动物之间的那种课程，必须要去动物的那个群里待着，或者 不会不会，这都不会。 您刚才说那个家猫， 那个是我的硕士论文。 那是论文。 对， 为了写那篇论文您去了什么地方和猫在一起，待了多长时间呢？ 我的观察时间不好意思真的是时间太久了，已经过去10多年了忘了，但是我当时是找的是我们学校给那个伟嘉猫粮，您知道吧？ 知道。 伟嘉猫粮在我们梅西大学有一个实验点，这个实验点就是养了一群猫，专门给伟嘉猫粮来测试猫粮的这个是营养的这些做这种实验的。当然了他们的这种测试是非常安全的，就是猫只是吃完了以后可能会通过猫的这个排泄物啊等等这些来测看这个粮食对猫来说是不是好，是这样来测量。然后我当时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来进行实习。真正就是实习大部分有上午的时间，反正就我觉得就是往那儿一观测就是一坐坐一天不带动窝的，这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事儿。还有2次夜间观测，晚上是每隔1个小时出去巡一圈，因为实在是晚上你把我一个人搁在室外，先不说害怕不害怕，我也看不见他们。对，这个咱们不像猫，猫有夜视的这个能力，人真的不具备这个能力，只能它看见我，我也看不见它。所以当时做这个夜间观测的时候，就是每隔1小时出去看一下，看看，因为大家都传说啊，传说中猫是这个夜行动物，就是猫科动物都是夜行动物，所以就觉得说，那是不是它夜里凌晨12点啊、1点啊会更活泛？事实证明它是活泛，那是因为我出去了。 就跟咱们人群里发现一只猫似的，觉得啊猫来了，是吗？是那感觉吗？ 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就是我们总是看见一只猫，然后就跟那儿喵喵喵的学它的叫声，那个笑话就是说你不想想猫的感受吗？猫会不会觉得惊悚？如果你走进一个猫群，然后突然就有一只猫拍你的肩膀说哎大兄弟，你会有什么感受？ 您家里会养一些动物吗？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这只猫是从麋鹿苑抓的。因为对这里也得要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们麋鹿苑呢，因为它有很多野生鸟类，所以它比较招猫，也比较逗狗。但是咱们这个城市里的这种小宠啊，所谓猫啊狗啊，对于我们麋鹿苑的这些野生鸟类包括我们的麋鹿来说都是不安全的。因为第一呢它是破坏了我们的野生环境，第二呢它也会造成一个疾病的传染，所以也是奉劝大家，如果您家里有猫和狗，第一千万不要到麋鹿苑来遛狗，第二呢就是那个也请您做负责的主人，别说哪天不想养了，麋鹿园环境不错放那儿吧，这个是绝对不行的。那我们家的猫就是当时在麋鹿苑周围的几个村拆迁的过程中呢被人遗弃的这么一只小猫。而且它更悲惨的是它是一只残疾猫，它的左前爪基本上是已经没了，应该算是被捕鼠夹子给这个弄掉了，是这样的。当 当时抓到他的时候呢，他也是看起来很凄惨的样子，然后就是那种假装自己很厉害，然后在那儿不停地叫。嗯，可能因为全单位就我一个人是真的对猫是最有研究的吧。我的就是硕士毕业论文做的就是猫的行为学，你基本上全是跟猫打交道。后来我又过去看了他一下，哄了哄，就带回家了。对，因为我觉得小猫太可怜了，这种猫即使说我给它做完了这个绝育手术，哪怕我把它放回到街道或者放回到什么其他环境中，我觉得这只残疾猫也不可能再有任何生路，就索性把它留下来。 留在家里多长时间了？ 我是2010年收留的它，到现在也将近7年了。 到您家和这个在外面流浪，现在生活的改善怎么样？精神状态如何？ 它刚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胆小，谨小慎微。当然这个好习惯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就是我们家只要一去生人，我们家那只猫就看不见了，就自己找地儿藏起来了。但是不一样的就是体重增加，体型变大呀，然后越来越懒呀，吃得很好啊，然后这个毛色也看着比过去这个油光水滑的样子啊。对，咱怎么说，作为一只家猫也要比作为一只流浪的野猫要好很多。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制的新闻专稿。对动物有小爱，对保护野生动物有大爱，即野生动物科普专家宋苑。 觉得就现在国内的对野生动物或者说对动物的这种保护，和您之前在国外看到他们对动物的那种保护一样吗？ 不一样。我们太喜欢去干涉别人了，觉得保护你就是我一定要为你做什么。其实真正的保护在我眼里是这样的，我只要为你保持住你生活的环境就好了，剩下的完全不要去干涉。因为对于野生动物还有野生环境，你越干涉它就会被破坏得越快。你不理它的时候，它反而可以很健康地活下去。 在新西兰的时候学习一个动物学，然后又回到了国内工作，怎么想起在这个麋鹿医院找工作了？ 说起来这很巧啊，这个地儿先要我了，差了4个月那边要我了。 哪边啊？ WCS 东北虎项目组。 就是先跟这边签了。 对， 已经不能改变了。 对， 那要是那个组织跟您签了约的话，您会去哪里工作呢？ 东北啊，吉林珲春。 会去吗？ 会去啊。 厉害， 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梦想的呀。 你觉得可惜吗？ 这个也谈不上可惜不可惜，因为工作各有利弊吧。2007年的时候我来到麋鹿园，就是当时是来应聘的。然后我也参观了一下麋鹿园，我就发现咱们这儿这个环境呢特别符合我心目中那个野生的概念。就像是哪哪就是它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没有去人工的过多的去干预，所以这点也是让我觉得说，哎，这个地方不错，可以留下来，是这样的。 现在工作多长时间了？ 10年。 这10年里边在这儿觉得有什么乐趣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有吗？ 在这儿最大的乐趣可能是把我的戏剧表演这方面的才能算是给挖掘出来了吧。因为做科普嘛，就是主要针对公众。在这儿工作的前几年呢，当时麋鹿园还是很荒凉的，所以我们就主要是来做科普设施。后来呢就觉得说这个科普设施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就是这园就这么大面积，这个科普设施就堆满了。我管这些科普设施叫硬科普，然后管我们的科普活动啊、科普戏剧啊等等这些，我叫它软科普，硬件和软件的区别。所以在我们的硬件已经达到了差不多一个顶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反过来想想，那我们还能给公众带来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推出了几个比较大的科普举措。一个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走进学校，为孩子带来一些我们叫科普课程或者叫科普游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去大力的来挖掘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科普剧。我们园现在有的这个科普剧呢大约有6-7部。剧本大部分应该说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自己写的剧本。那么它里面这个宣扬的这个知识点啊，也都是我们想向公众宣扬的这个知识点。比如说你应该怎么样保护动物，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动物，那么我们的科普剧可能都会把这个进行很好的一个诠释来展现给大家。我可能本人就是在这个大学期间吧，也是参加过这种文艺表演，然后演过什么小品啊、相声啊之类这种曲艺性 性的这种表演，所以到这儿工作以后呢，算是深度挖掘了一下我这方面的才能的，而且整个这块的工作是由我做主抓起来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制的新闻专稿，对动物有小爱，对保护野生动物有大爱，即野生动物科普专家宋苑。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进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大人，消息传，平安车险有好礼相送。 太好了，快快说来。 四到六月到期，未投保。